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 35%， 最低气温零下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25%， 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 各位好，我是姚迪。 一个新的声音啊，在1月1号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过呢今天这一期应该是最完整的一期节目了吧。 对，第一次在直播节目之中跟大家来见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就是在做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但是时隔了十年之后再次回归啊，在一月三号今天，再次跟大家打招呼。 对，欢迎姚迪啊，这是我们的北京好声音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刚才通过片花也听到了啊，艺考面对面又拉开序幕了。那么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呢，每年关注中高考，那么艺考的直播应该是我们关注高考的第一轮直播。 对的。 啊， 正好有提前批嘛。 对，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这个考生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了解到各个艺术类高校的招生情况。那么今年呢各校还会进一步的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课的录取分数，再加上呢各校的校考考察形式、招生门槛，这些呢可能都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所以呢现在艺考其实并不是那么无忧了。 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对于整个的学习成绩来说也有一些更高的要求。那么从元月2号开始到14号每天的晚上5点半到7点，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邀请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招办主任做客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8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2018北京高招的第一幕就由此拉开帷幕了。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独家推出的2018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我们的艺考面对面呢开播了，今天呢是第二期。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形式哈。 是的。 你可以收听，同时呢还可以收看。 对的，你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等网络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收看，我们会有一个音视频的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之中跟我们留言，然后让我们看到您的问题。 对，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艺术类院校呢是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大家一听哈，做电影的、做舞蹈的一定要有视频展示一下才好。 对，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今天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我们的这个舞蹈学院的同学还特别准备了一段这样的一个展示 我们也很期待哈。 好了，那说到我们这个整个艺考这样的一个期间的排期呢，其实如果您特别关注的话，尤其 许您的孩子在今年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备考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去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还有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的微信。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您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实时提问留言。 其实呢，关于艺考或者说是高考，每年呢都会有新的学生，也每年呢有新高三的家长。那么我觉得呢，如果您现在高一啊，高一的学生和家长从现在开始去关注其实也不早、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不单是对高三的同学而言的，对于这个高一的同学们来讲啊，现在有时间啊多听一听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呢说到这儿，预告到这儿。首先呢为大家安排的还是我们的这个老栏目啊，每天的教育新闻，来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中戏北影发布两校2018艺考政策，两校表演专业各招50人。 市教委发布意见，本市不再新批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2017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出炉，浙江大学超越北大清华，排名第一。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消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一号分别发布了2018年的招生简章，两校最受关注的表演专业均招50人。2018年中戏六个本科专业招生专业均为戏剧影视学科的下设专业，一共24个方向，计划招生598人。那么向来火爆的中戏表演系今年的招生规模仍为50人，分为两个方向，国内为表演话剧影视表演专业，那么计划招生25人。此外还有2+2的双学位班与英国的盖德霍尔音乐戏剧学院来合作。 2017年中戏新成立了偶剧系，下设偶剧表演和设计方向，2018年是首届招生，计划招收25人。据介绍，偶剧系考试内容初试为朗诵、才艺展示，复试为表演、朗诵、形体和美术创作。今年中戏艺考网报时间是1月3号到1月12号，考试时间为2月20号到3月11号，这也就意味着正月初五中戏的艺考就要正式开始了。 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艺考面对面，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做客节目，为您解读今年的艺考政策。明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将邀请中央戏剧学院招办副主任张飞然为您解读政策。您可以提前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等网络平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影学院2018年艺术类本科招生的490人，比去年减少了9人，没有分省计划，文理兼招。艺术类高职计划招生50人，比去年减少了10人，为分省计划。其中戏剧影视表演在京招生8人，人物形象设计在京招生4人。那么更具体的情况，我想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会有更详细的了解。 是这样的，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市教委2号发布了关于加强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那么依据意见的市教委将不再新审批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区教委不再审批面向全国招生的一般性培训机构。本市鼓励一批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进行资源重组，支持办学层次相同、专业设置相似、办学规范稳定的机构采取合并、整合等方式提升办学实力，强化办学特色。 市教委表示将对这类机构采取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执行年检制度，年检的结果向社会公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原则上一校一址，在审批区域内申请增设教学点，应该报审批机关来备案，没有备案的由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关于北京的一个实验室的信息。那么北京实验室建设发展规划2017至2035近日发布，明确将设立专项经费对实验室进行滚动支持，以五年为一周期，结合实验室建设领域和需求，对每个实验室每年给予300万至800万的经费投入。根据规划，未来本市将新添约40个北京实验室，那么与已经建成的北京实验室一起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知识创新高地、技术创新源泉、人才荟萃舞台和学术交流窗口，助力科技创新。 据了解，北京实验室是北京高校承接国家和北京市重大任务，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学科建设，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开展高层次学术合作交流的平台。 关注下一条消息，西南交通大学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了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报告，这是西南交通大学第五次发布大学国际化水平排行榜。研究样本一共118所大学，包括115所原985工程建设大学与原211工程建设大学。 报告显示，在2017年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上，浙江大学首次超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为第一，而上海交通大学也超过清华大学，闯入前三甲。依据2017年数据统计发现，原985工程建设大学好于原211工程建设大学，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学好于其他地区大学，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学好于其他城市大学，工科优势学科大学整体好于其他学科类型的大学。 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当前本市正值季节性流感高发期，北京儿童医院跟首都儿科研究所两家市属儿童专科医院患儿爆满，大量三甲医院儿科门急诊量也是成倍增长。北京市卫计委公布了147家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院名单，儿童医院则梳理了一份就诊攻略，提醒家长先观察再就医，减少交叉感染，就诊时尽量避开夜间急诊。 由于很多孩子在幼儿园学校期间被传染流感，市疾控中心提醒流感患儿应该依据医生的建议在家休息，暂时不要上学，体温恢复正常，其他流感症状消失之后方可复课，这个时间是48小时。再托幼儿园学校要教育孩子避免接触发热伴有咳嗽或咽痛的同学，接触患病同学之后要立即用肥皂或香皂洗手，不要在不戴口罩的时候接触呕吐物和照顾患病的同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洋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那么这两所院校哈，今年的招生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校园的特色哈，同时就业啊如何， 情况如何， 有什么样的前景？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来了解。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节目。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两所艺术类院校分别是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嗯，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哈、啊， 嗯， 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非常大哈、啊，一共5位，害得我们的这个椅子都不够了， 不够坐了啊。 简 单 介 绍一下，好、嗯，北京舞蹈学院我们的教务处的副处长焦艳丽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嗯，大家好， 欢迎您， 欢迎您。还有栾思达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同时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也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大四学生，中国古典舞系的朱越啊。 大家好。 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招办老师杨博老师。 大家好。 嗯，以及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15录音级的孙月婷同学。 大家好。 孙月婷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因为我们待会儿可能会先介绍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相应的情况，然后让这个孙同学到时先咱们出去休息一下。 好， 好吧。 那么孙月婷呢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声音学院的录音艺术专业的电影录音方向、嗯、哈。 对。 所以说呢，想要 详细介绍， 对，报考这个专业这个方向的同学们，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孙月婷哈，给大家看看如何来介绍。谢谢你。嗯， 谢谢。好的，那其实刚才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整个这个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嘉宾的情况、嗯、也都知道这个北京舞蹈学院跟北京电影学院自不代言，肯定是这个在全国最优秀的相关的专业的这样一个院校了。 对， 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一些家长，非常期待着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到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来、 嗯、 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是从小喜欢舞蹈，我觉得我的终极目标应该就是能够考进北京舞蹈学院，因为我的初中是在二中，二中呢是有一个自己的舞蹈团，然后呢你问问他们的志向，其实最终都是希望能够考到北京舞蹈学院，但是全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不是专业院校就咱们一所以舞蹈为 真正专业的院校？ 对，北京舞蹈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专业舞蹈学校，它也是目前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专业设置全面的舞蹈的知名院校， 对， 被誉为舞蹈家的摇篮。 所以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两所高校哈，其实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大家一会儿通过片花呢其实就能够了解了。那我们先这样哈，先来了解一下北京舞蹈学院，然后稍后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电影学院。我们也分别呢录制了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些介绍啊，那么大家从中哈会了解到整个学校的一个概况。 北京舞蹈学院创办于1954年，前身北京舞蹈学校为中等舞蹈专业教育，于1978年转制提升为大学教育。1999年获得舞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学院与北京大学合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形成了中专、本科、研究生不同的教育层次，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所从事专门化的舞蹈教学的专业教育机构，也是舞蹈教育机构的最高学府，更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专业设置最为全面的舞蹈知名院校。2015年起，学校成立了三个二级学院，创意学院包含编导系、现代舞系、艺术设计系，人文学院包含舞蹈学系、艺术传播系、公共基础部和思想政治教研部，以及新成立的教育学院。学校在教育部备案的本科专业有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戏曲影视美术设计、文化产业管理五大专业，开设有中国古典舞、汉唐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国际标准舞、音乐剧、舞蹈编导、现代舞、舞蹈教育、新媒体舞蹈等艺术类专业招考方向，还有文化产业管理这一普通文科专业，涵盖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舞蹈编导、舞蹈理论以及舞台设计、艺术管理、媒体科技与舞蹈人体科学等相关学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舞蹈教育体系。 真是给大家全面的介绍了一下北京舞蹈学院的概况，当然这些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在官网上都能够找到也看到，但是今天呢，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能够让大家听到看到一些在招生简章上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些东西啊，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是这样的，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比如说在因为我学的就是艺术类的专业，我是考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专业，但是我上了这个学校之后才发现，哦，有这么多，其实听起来好像不像是一个这艺术类院校有的专业，比如说我们那儿原来还有数学系，就是因为那会儿我们跟矿业大学合并以后，我们那会儿还有数学系，所以我觉得哎，其实有一些专业可能是那种，比如说我从小不是学舞蹈的，但是完全我也可以去报考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专业。 北京舞蹈学院有吗？ 目前 应该没有吧。 文化产业管理啊， 其实在， 不学舞蹈其实不是也是 这样吗？ 对，文化产业管理，但是他那个进校以后呢，相对他要是有一些舞蹈专业的基础，可以更快的融合到他这个专业的学习当中去。有在一些课程设置和一些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学校的特色相结合。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有一些舞蹈基础的话， 基础就 更 好。 对， 他是作为艺考生来报考的吗？这个专业 啊，这个专业不是。 但其实舞蹈学院包括电影学院都一样，其实他的这个不是艺考专业的，应该说是。很少， 对， 是吧？ 对，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先把这一块忽略了，因为我们今天是 艺考 直播嘛， 对，艺考面对面。 那先来说说，其实每年啊，招生政策它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整和变化哈，也有一些学校可能一成不变。那么今年舞蹈学院的在招生方面的，比如说政策人数最大的变化或亮点，我们有没有总结一下？ 今年的这个舞蹈学院招生呢，比之以往呢，我们拟招的人数稍微增多了一些。今年是拟招350个人。在这个舞蹈教育方面呢，这个专业上呢，比去年是多增加了。因为去年我们好像那个是27个人，那么今年是多增加了19个人。然后那个其他呢，零零散散分布在各专业呢，都大概有一个两个这样名额的调整。 我想问一下，这个舞蹈学、舞蹈教育增加的人数其实挺多的，19个人哈。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专业会相应的增加这么多的一个人数呢？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那个去年招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对于这个专业的培养前景还是非常有渴望的。然后希望他能够在我们这个学校未来的发展中 然后逐渐的在这方面能够壮大。所以我们那个对去年的这个生源来讲呢，也是相对的比较良好。所以呢，在今年这个招生名额上呢，对它相对做了一些的调整和一些政策方面的倾斜。 嗯嗯，其实现在招生专业和人数都是紧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哈，就是变化特别快。如果说它的这个市场前景包括同学的预期都特别好的话，我们就会比如增加人数哈。 是的， 包括有没有今年我们看好的新增的专业。 嗯， 在今年我们比之去年新增的专业上面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单独去特别那个增加的。 嗯， 然后呢，可能就是稍微关注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在创意学院下面有一个创意的这个实验班，是我们跟那个新西兰的 UNITEC 理工大学相互合作的一个合作项目。 嗯， 之前是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招过这么一个班，那么他们是首班第一次招。那么通过这几年的这个学习，来看呢，这个发展前景也是相对的比较良好，所以我们呢就在今年的时候呢又重新说是再招这么一个班级，然后给予了一定的这个名额。 嗯， 但是那个我们当然希望那个同学们都能够来积极的尝试和来报考我们这个专业。 嗯， 我们在简章上也有标注，可能这个专业呢他到新西兰去学习的时候要求我们在英语雅思方面有一定的标准要求，要达到6.0，这个可能是一个硬杠。 嗯， 所以我们和这个专业呢就是你来报考的时候要相对对自己的英语要有一个自信， 有要求哈。 对，而且要是不行的话，这两年在京的这两年要好 好 学。 好好努力。 它是2+2吗？就是两年在舞蹈学院，然后两年去新西兰吗？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吗？ 是我们2015年的这个班呢，是当时设置的模式是2+2。 嗯， 那么通过这个班级的一些学习和运转呢， 哈， 然后对今年的这个模式呢，我们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嗯， 因为咱们中国这些大学的这个学期设置跟国外的大学可能相对的有些差，所以我们今年也在简章上标明了我们培养的模式是1.5+2.0+0.5。 哦， 1.5+2.0+，那也就是说一年半会在北舞。 啊，对，从一年半在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另外两个学期呢，咱们就去对方的学校去。那剩下半个学期回到学校来，就做一些相关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毕业实践的一些结束性的一些学习活动。 那也就是说，2015级我们第一次招生的这个同学，现在应该是在新西兰。如果按照原来2+2的这个设置的话， 对对对，他们已经在新西兰进行相关的学习， 一个学期了。现在效果怎么样？ 现在效果呢是这样，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同学们，他可能随着一些政策的这个不同吧， 嗯， 对他们英语的要求呢是有，但是没有说一开始就提到这个6.0。 嗯， 所以那个孩子们到去到那边之后，在语言方面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关。 嗯， 那他们现在绝大多数都通过这个语言关了之后呢，就开始逐渐进入学习。当然那个各种要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哈。 嗯，要真过不了。 还可以回来吗？ 我目前是，如果你在这个言语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的时候，我会有一个，他有一个英语的一个班，然后可以让他们继续再对这方面进行一个努力学习。 预科这种感觉。 对，但目前这些几个学生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通过的。 嗯，刚才您说几个学生，我们这个招的很少吗？ 我们去年那个班招的是 15年 是12个， 十二个 学生，对对 对， 今年18个。 同学们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别说我万一不过，然后我回来，别给自己留这样的退路。 其实你也这么想，换一个角度想，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你多获得了一门语言的优势。就是其实是强迫自己多获得一种语言的优势，其实是件特别好的事儿， 动力嘛，是吧？ 真是这样，你就不要老想着有退路，不要想着说啊，我万一要过不了，我是不是还能转个专业啊？ 嗯， 我可以换个专业去读啊，先别想这个，一门心思的去把这个专业给考过去，这才是最正确的。 其实舞蹈专业一般都是童子功，多难得的那么十几年的这个修炼哈， 嗯， 再转专业太可惜了，我觉得。 嗯， 是。 刚才谈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专业人数上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隔两年之后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半学的，对。 对，但是很多的朋友们就在想问啊，比如说如果报考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话， 嗯， 那么我在报考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我都要有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的功底才可以报考，是不是？比如说我报编导，是不是就不需要？或者是我报一些类似于其他的舞蹈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是就不太需要这种？ 是这样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生源的来源呢，他们的层次呢都不太相同，大多数呢可能是在各个的中专的院校进行过专业学习的，比如来考我们表演专业的古典舞、民间舞，包括芭蕾舞啊，包括这个国标，它都是相对比较专业性，他们有一定的这种基础方面的学习。那么那个编导和现代舞呢，它可能除了肢体方面的一些要求之外呢，可能着重看重的还是咱们学生一个创意相关方面的一个思维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因为他可能要有一些编呀、一些创的一些这样的这种行动举动要蕴含在他整体的教学当中，所以对这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看重。那个舞蹈学呢，是我们的生源呢，现在以前大多数可能倾向于来源于普高的学生，那么我们现在普通高中学生他们除了在自己学业之外呢，还有一些舞蹈艺术的这种业余的学习，那个随着这个每年的生源来看的话，这个水平也是逐年在涨的，有的这个学生他可能叫特长生啊，对这方面特长的学习有的时候会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所以那个像普通的高中的学生有这方面的相对的业余爱好和学习的都可以来考我们这个舞蹈学，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舞蹈教育以及舞蹈学下面的舞蹈科学的招考方向都是可以来进行报考的， 就不是说要 一定，对，不是说一定要长时间进行专业的这种学习和训练才能过来， 还是要靠热爱是第一位，热爱是第一位。 这是不是也需要看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专业需要校考，如果需要校考的话，是不是他的这个专业功底就要强一点， 这个专业也是有校考 的， 对，他有校考的话里面有对他专业方面的一个这个测试啊，然后基本功啊，包括身体条件方面测试，同时这个专业舞蹈学哈，他还有对他一个英语和语文的一个加试一个测试， 文化课 有个文化课，我们要在校考里面也要对他进行一个测试，然后就是在提前这个校考过程当中来掌握一下学生在文化这方面的一些素养和修养啊，来从而就是给我们一个对学生择取的一个标准吧， 也就是说不同的专业它侧重考察学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关于校考可能也是艺术类考生特别期待，我应该怎么考，我应该怎么准备，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同学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对， 那么一会儿朱越给大家不单要介绍一下哈你的校考是如何准备的，然后你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你的这个中国古典舞的功夫哈， 是因为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其实我们到时候再来做一个展示。 好，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呢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请现场的嘉宾呢来给大家做解答。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 0.5 度，天气比较寒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天气转阴，云层遮挡，升温乏力。预计明天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0度左右，寒冷程度超过今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多云，东北风2-3级，气温0度到零下一度，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今天呢继续进行，为大家请到两所学校哈，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那么这两所院校呢都是顶尖级的艺术类院校哈， 是这样的。 给大家请到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焦艳丽和栾思达老师，以及呢大四的学生朱月，同时呢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杨博老师啊和孙月婷同学，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有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您可以随时提出来。 对，我觉得给大家引导一下啊，就是提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对于招生简章上一些你不明确、不了解、不确定的一些信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平台发过来。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既然把同学们请来了，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请招办老师就会讲官话，那学校究竟怎么样，还是要听听学生们怎么说嘛。对呀、啊、 你说招办老师讲官话，招办老师都不爱听了。我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讲一些我们在官方这个媒体上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一方面是老师的角度去讲整个学校的一个概况、一方面从同学的角度，我相信从我的角度跟我们学校校长的角度去看中国传媒大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究竟在一个学生眼中自己的母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我觉得好跟不好都可以说啊，就是不好的事也可以说，反正快毕业了对吧，朱月，没关系的，不用害怕。 好，那先给朱月提个问题吧。 哎，是这样的、 中国新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说我的孩子非常喜欢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已经14年了学习舞蹈，但是他的身高没有达到艺考要求，是不是能够进入北京舞蹈学院？我看朱月就挺高的哈，你有多高可以说吗？ 我大概1.73米。 1.73米啊？ 对。 那不得刷下一大堆啊，如果要是这个有身高要求的话，有没有身高要求？ 我们学校对学生的身高是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哈、啊。那这个 是所有舞种都没有要求吗？ 都没有要求。 看来中国新这位朋友得好好看看那个招生简章哈，上面没有身高方面的要求啊。 对，只要是你练得足够好，你整个的对于舞蹈的体验足够好的话，我们还是会看到你们的。但实质上会不会因为比如说身高摆在一起，比如说你像我当时考广院的时候就很自卑啊，有1.7米身高过来，然后旁边都是1.8米的帅小伙，那老师在看的时候，在选材的时候，会不会就会对我们这样这个稍微离地球表面更近一些的学生会稍微就会忽略一些呢？ 那你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不就是进去了吗？是吧？我觉得专业好啊，你专业好是吧、人家舞蹈功底好的 会不会也 没有这种情况的，也都是看专业的、 还是看 专业 的、 因为身高而限制。 14年的这个舞蹈功底了、所以刚才他说可能以为有身高的要求哈，他所以他说统招能报考吗？这个栾老师你也说一下。 因为就说各省的规定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建议他呢是上各省的教育考试院去看相关的规定、艺术类的还是基本上所有省都有艺术类需要报考的。 那中国新我估计他应该是我们的北京考生啊、北京家长。那北京的这个要求， 北京是有艺术类，但是舞蹈类是没有统考的。 都是校考。 对，就是没有统考的。他就是可以上我们学校来参加校考就可以。 好 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校说到校考了啊，就是说很多的学校，尤其是这种像这个北影啊、北舞，肯定得有校考，对吧？那么这个校考考什么都怎么样的准备？朱叶简单的说说。 好的，没问题。其实我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然后在3-4年前我也跟现在的孩子一样，也是准备考大学。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都是无论家长无论孩子，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那么我以考过来的经验，就是想对这些家长和孩子说一句，就是考舞蹈学院或者考艺术类院校一定要经过一个很苦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一定是突破自己的过程。像比如说我们舞蹈学院在考这个舞蹈学院的过程中，首先从技术能力，然后包括剧目表演能力都要有一个突破，就是在这个突破的基础上你才能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在这个全新的自己上才能寻求更大的进步，然后进到这个学习上这个学校你才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什么。对，然后我在经过艺考之后进入这个学校之后，其实这个学校让我觉得当时艺考受的那些苦其实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学校的师资团队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顶尖了。 所有老师都是特别特别有活力，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学舞蹈都要起早功，这是无论中专还是大学都是一件很必要的一门功课。但是我们的老师每次都是，比如说我们6点钟起早工，他们都是5点多就到学校了，比我们学生到的还早，那可想而知他们在家得多早走。然后晚上的时候每次都是处理我们学生的一些事情，处理到很晚才回去。所以说可见老师其实对学生对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尽心尽责的，甚至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学生不努力其实都有点对不起老师。然后进入到这个学校，无论是从学校给予的平台还是机会来说，都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有大师工作坊啊什么的。对， 哦，那介绍一下大师工作坊是？ 就会学校会请全世界各地的大师会过来教授精品课程，然后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学生学习， 就系列的讲座。其实请那种 不算有讲座，也会有课程的教授， 就手把手的带着练。 对对对对，让我们了解到不仅是中国的舞蹈，更了解到世界的舞蹈，这个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一件事。 所以刚才朱也说了哈，进入到这个学校发现其实苦功都没有白练，但是在这个校考之前一定要突破自己的那个点是吧，你才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北京舞蹈学院来哈。那既然朱叶来了啊，然后呢学的又是古典舞啊，我们今天还有视频多好哈。有机会让我们来看一下展示一下哈。 对，让师弟师妹们看看，就是想要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了几年以后得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才行。 我们一起来， 我们也请这个朱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哈，我们这个空间还可以哈。 嗯， 我放段音乐，然后呢，我们一块儿来欣赏。那开始吧，先把音乐放出来。大家呢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应该是朱越他的一个这个展示哈，音乐叫深韵哈。那么大家可以从视频上看到，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手法哈。 嗯、 对，因为如果听广播的话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描述一下哈，我们用什么样优美的语言来描述一下这段舞姿。 其实是限于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场地有限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示开。但是从我觉得每一个动作，你都会感觉到这绝对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你看它所有的位置都是，你不会觉得说多一分就嫌多，少一分就嫌少，对吧？ 好，那么大家呢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可以看到我们同学的展示哈。那么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几个直播平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呢边听边看啊。我们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和易直播啊网络平台来收看啊我们的这个艺考面对面的直播节目。大家现在看到呢是北京舞蹈学院大四的学生，中国古典舞系哈、大四学生朱越给大家展示的一段舞蹈，非常漂亮哈、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好，那栾老师还有这个焦处长，对这方面也给我们解说一下我们的同学啊。 刚才朱越表演的是我们中国古典舞、然后一个那个风格性的课程中国古典舞深韵当中的、这么一点点，找因为空间有限呢、着重是在这个身体和肢体上的一个表现，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手的这个小五花啊、以及这个身体的一个韵律啊哈，他都其实那个蕴含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符号还有一些信息在里面、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其实还是有很渊源的文化去可寻的啊。 那我觉得练舞蹈的同学看到这段视频肯定会这个心有灵犀哈，比我们可能看得更会专业一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今年就是参加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文化课的水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之上哈，这个要求有没有新的提高啊？栾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去年我们文化课这边的分数线，因为我们是自划线院校， 自划线 对、就是基本上是根据当年学生的情况，完了我们会自己画一条线。那去年的话呢，舞蹈表演专业呢是画的225分，不分文理。舞蹈编导专业呢是270分，也是不分文理。舞蹈学专业呢是375分，不分文理。这几个专业呢都是我们的自划线。美术专业去年呢是根据各省艺术类本科批次的最低控制录取分数线来画的这条线，就是根据各个省不同的这个各省画的线。我们 艺术本科 对。 那么今年在招生时间上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招生系统上都有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要提醒考生注意一下吧。 对的，今年我们呢是跟往年有些不同。往年我们报名会涉及到现场确认环节，今年呢我们更新了整个的这个报名系统，不涉及到现场确认，考生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网上进行，网上报名、自助打印准考证，这些都是一个新的报名的方式。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在你在填报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详实，同时要清晰，而且呢，该准备东西准备好，因为，刚才我们只谈到了必须要这样弄，您没有谈到后果。栾老师，如果要是出现一些，比如说信息不全或有误的情况下，会影响什么？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地址填报错误，那如果你已经通过我们的校考并且最终很幸运的被我们录取了，有可能你的录取通知书就寄不到。 对 的。 好，那么作为一个同学来讲，尤其是比如说上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走向哈，出路在哪里。我们先问问朱月哈，大四了，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应该很早了吧。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去做什么？ 其实我的第一打算是考研究生 啊， 因为其实在当今社会，自己个人的文化结构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想考入研究生进行深入的学习。 那直接还是考北语呗，北语的各个层次， 北五 对, 对。 那这个本科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都有哈。博士研究生是和这个另一所学校合办的是吧？有吗？有北京大学是吧？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学校目前是有学士和硕士的授予，然后博士呢，我们是在申报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在跟北京大学在合作这个办学这个博士点在合，是一个合作的，对对对， 所以说一个就是考研哈，那另外同学，比如说不像朱月他想考研的话，我本科毕业了，就业了怎么办？去哪儿？ 像那个我们学生毕业之后，他们有的是进入高校，进入高校做那个高校的教师、舞蹈教师这方面，对。然后还有一些是进入咱们那个全国的各个院团体去做演员，然后还有呢，就像那个朱月他的这个想去考研，然后继续去深造，也有的是出国然后出国去申请到别的大学、国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或相关专业的学校，就继续去深造。我们有一个统计吧，就是在这个2016届本科生这个毕业生当中呢，我们是306人升学的呢，有26人出国，13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就业的状况呢，毕业这个就业率呢大概是98%左右。 行，那刚才呢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从如何去考，我们今年专业的变化，招生人数的变化，以及让朱月同学展示了一下整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情况，包括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上学过程中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北京舞蹈学院，如果您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发过来，因为我们马上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在这过程之中还可以等等大家关于北京舞蹈学院的问题，所以 没关系。即使是不能马上回到大家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也会留出一些时间专门来回答大家关于两所学校的问题， 考的问题 有集中回答的时间啊。 是的。 那么现在有问题您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三位嘉宾哈，给大家做的介绍，也希望更多的同学有志向北京舞蹈学院的同学哈，好好努力哈，起码要先把这个校考准备哈过去，然后呢我们再填报志愿，报考北京舞蹈学院。 最后说一下这个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啊，这招办电话是6893-5788。 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影专业院校，是北京市主管、国家广电总局和教育部重点建设的艺术高校。建校60多年来，北京电影学院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育了20000余名电影工作者，被誉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和知名的电影艺术家及电影专业人士，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北京电影学院拥有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等三个一级学科，具有系统科学的电影学科专业体系。学校现有5个系、11个分院及研究生分院和基础部等，共计19个教学实施单位，是唯一能独立进行故事片创作的院校。电影学学科综合实力领军全国，位列世界前茅。学校建立了完整科学的电影学学科体系，形成了以本科教学为主题，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和继续校阅、留学生教育等多层次、多形式的电影人才培养体系。在2011年、2012年，美国《好莱坞报道》杂志对全球25所最佳电影院校的排名中，学校连续2年居全球第3名。新世纪以来，北京电影学院从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和学校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自觉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标准来培养电影专业人才，明确提出了世界一流电影学院的发展目标。 好，大家听到刚才这段片花呢，是为大家介绍的北京电影学院哈。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唯一、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影专业学校，所以有志于从事电影工作的，包括其他一些周边产业的这些同学们哈，把电影学院当作是自己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目标在追求哈。 其实啊，电影学院根本不用我们吹啊，人家就确实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院校了。但是呢，我们既然今天要做这档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志向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你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招办杨博老师啊，再次问候您。 谢谢。 还有一位同学哈，刚才大家通过视频呢没有看到哈，声音学院录音艺术专业电影录音方向的孙月婷。 你好。 你好，2015届哈。好，那么两位呢嘉宾今天啊是稍后的时段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电影学院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我们先看变化吧。首先我每一年都要看新的变化哈。 对，杨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北京电影学院在艺术类招生上有什么一些变化。 行，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18年的招生计划。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今年的招生是招生计划，艺术类本科是490名。但实际上呢它比2017年的艺术类本科招生的479名增长了20名。实际上是增多的。大家之所以在简章上看到了它有变化说减少，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普通文理类专业文化产业管理，它今年不在我们的那个18年的艺术类本科高职招生简章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的艺术类本科的招生计划是增加的，增加了20名， 20个幸运儿可以进去。 对，是的，是的， 多了20个人。 对， 这是人数上一个变化。如果大家看招生简章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是吧？ 对。 但是其实从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热门专业上来说，人数上好像那个变化也不小，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表演专业呢是50名。相比于去年可能减少了25名。 对， 减少了一半。 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 表演的 这么多的少男少女， 根据我们每年的招生计划都有关系，我们学校都在积极的进行根据每年的情况再进行一个调整。 就尽量减少那种所谓原来艺术类专业有大年小年这种情况，让它保证大家的就业的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状态。 对， 是吧？ 可以这么说。 对，你知道原来那会儿我们真的广院那会儿，就传媒大学那会儿，都会说有大年小年，比如说逢单数年就业都好，逢双数年就业就不好，所以大家都盼着说，哎呦，来单数年就好，双数年不好，然后说逢九就最好。 有这个规律吗？ 原来好像有。 对， 我记得高考分的时候，有时候录取分现在这倒是有大小年儿。 对，我们就业也有，比如说那个广院那边就是到逢九都是出大拿。然后这个到我们这到3啊5啊7啊就差点意思，基本就这么回事。 所以说呢，这个表演系招生减少呢，其实对于报考进去的同学来讲，是个好消息哈，对于就业是有利的，是吗？ 但是竞争会更激烈了吧？ 相对来说，我觉得，因为每年的优秀的考生，他怎么样都可以考到我们学校来。 对，电影学院的学生还愁这个没工作吗？ 对， 他不发愁吧？ 确实是这样。 人数上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哈，专业上有变化吗？ 对，有的。2018年我校本科新增4个专业，分别是声音学院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美术学院的新媒体艺术专业和环境设计专业；动画学院的漫画专业。然后呢，那个电影学系在时隔1年以后，2018年继续招收本科生，高职。2018年除了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外，新增了人物形象设计专业，这是我们校今年的一个变化。大家通过我们学校今天已经公布的，昨天已经公布的招生简章，都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个是在媒体上的一个首发了， 对， 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这些变化的一些情况。 对， 同时其实人数上还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动画好像也是从80人到60人也有一个减少。 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漫画专业，所以呢，它漫画专业有20人的招生，所以总的盘子没有变。 好，那这个新的专业出来，我相信啊，很多的家长在看的同时啊，会有问题。现在这个下面这个家长应该是刚刚看过而且研究过的，他想问一下这个新媒体艺术的这个专业啊，具体的这个就 业 方 向 啊。 新媒体艺术专业， 对，新媒体艺术应该是在 美术 学院的新增的专业。 我校的那个，你说。 这是一个新增的，咱们来看。 对，杨老师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其实新媒体说到这儿，我觉得将来这个就业啊，真的是不愁。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融合融得多厉害啊！ 对，包括像是做微信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其实更多的是跟新媒体艺术这样的一个挂钩啊。 有的时候我们不从，就我们都不学点这个东西，都赶不上形势了哈。那杨老师，您这个毕业之后呢，可能会去向哪里？ 其实我们的新媒体专业呢，毕业以后主要的，它还是从事到会流向呢各类的影视单位，它还是跟影视类的是直接的挂钩的，同时呢，它也会进到了各类型的电影或者电视的剧组当中，然后呢，也有可能去动画、游戏的制作企业， 总之它都是跟电影相关的， 跟影视类相关，对，还是也而且跟电视台。包括咱们电台网络网络包括游戏都是有关系的， 对， 新媒体 更全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我们现在也可需要这样的人了哈， 太需要了。做微信简直对我来说太痛苦的一件事儿。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术业有专攻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来看一下摩耶哈，他想问一下北京电影学院这个他的这个录取原则哈是什么。其实招生简章上能够看到，但是我们既然提到这儿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我们的高考成绩的这个比值，文化课和专业课是怎么样来计算的啊？ 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定分数线呢，它的比值在简章上其实也都有提到，它主要就是分数比值等于考生文化课成绩含政策性加分除以考生所在省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线啊部分文理，然后乘以100%。 不同的专业是不是要求的文化课成绩相应来讲也是 不太一样的 是吧？ 对， 我记得这个关晓彤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媒体上在说，你看他分儿考得多高啊，哈， 那年 500多分， 40多吧，好像印象中。 对，他的成绩在表演的学生当中，是属于很高的，他是学霸。 好，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非常细节的了，关于这个证件照的问题。因为呢，这边有一位这个内蒙考生就说看到咱们的报名的简章中说照片的要求，说除了是一寸白底之外，还要求头部上空什么1/10，左右各空1/10，头部占70%，肩部占5/5等等，那这样的要求，说这个他之前照的是蓝底儿，现在 P 成了白底儿。但是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些具体要求的话，我可以通过 PS 调整，然后通过审核，会对考试造成影响。就是他想问，是不是非得按照1/5这么详细，20%，或者15.6%？ 这个要求呢是这样，我们在简章的为了达到一个尽量的统一，因为每年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头，就是考生的照片有什么形式，其实五花八门，甚至用小动物的头像，甚至用有的学生的照片呢是横过来的，有的学生的照片呢，对，上传以后很模糊，清晰不可见，就非常非常模糊不可见的，我们必须得跟人家及时的进行沟通，让他重新上传。所以今年我们也是一再的在规定一个规范化的照片的上传形式。我们不是要求了，也是说不要超过 300K， 但是呢一定要是近期一寸白色背景彩色免冠证件照嘛，对吧？然后格式也要尽量是 GoPG 格式的。 那就是 PS 这事儿是不是我们还是不大赞成的？ 其实 PS 调整也是可以的。 可以啊。 对，但只要它保证头像清晰，而且尽量按照我们报考指南上，包括我们简章上的要求去上传了，就是可以的。 这比那个上传小动物的那真是强多了。 有的。当然现在是这样，我们今天第一天开始报名。截止时间是在13号。 十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关注天气。那么今天傍晚多云，东北风2-3级，气温是0度到-1度，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呢，京港澳高速大宛窑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了大井桥。莲石东路莲玉桥出城方向目前有事故，加上现在的晚高峰流量比较大，造成了莲石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呢目前是车多。好，以上呢是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啊。今天呢，我们是通过音视频直播来向大家呢介绍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对，除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 FM 107.3 AM 1026之外呢，您同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直播等网络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音视频的一个直播。同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找到我们，向我们提问。因为今天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招办的主任啊、老师啊请过来，给大家解决您的一个些个性化的问题了。 那刚刚呢，北京舞蹈学院为大家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请出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招办老师杨博老师呢，来给大家介绍今天啊，今年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招生情况啊。了解了变化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校考。读书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呢，这个美术学院的科目一造型能力考的是不是素描和色彩，科目二面试啊，公示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内容有哪些？ 在说美术学院的情况。 其实主要的情况是这样，从在我们学校呢，这关于专业的介绍，关于专业内容的介绍，在我们的简章上都会有内容的说明。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昨天就已经公布的招生简章上都有各院系的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直接去拨打所在院系所报专业的院系的直播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我们这些院校们最求贤若渴的时候。所以您打不进电话，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打这个电话，确实是报考的人太多了。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表演系咱不提了，每年都是好多好多人这个来报考，好像每次都是1000进1吧，差不多这样的比例。 反正 不能说万里挑一吧，但是确实是千里挑一差不多。 是有这个数的。那对于其他的院其他的专业呢，基本比例是几百比一呢？ 这个具体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一个详细的这种统计。但是呢，从每年的招生情况看，每年我们有几万人报名，但是确实最终录取的也就几百人。 对，你看招生最后的400多人嘛。 对，所以确实，说竞争很激烈，确实是很激烈。但是我相信，好多有志报考我们学校，包括其他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只要你平时打好扎实的文化基础，因为我们学校，不管是我们学校，还有舞蹈学院，各大院艺术类院校，现在越来越重视文化课的素质，包括我们今年在做招生宣传的时候，我们去的都是，就是北京的各大重点中学、示范中学，包括外地也是去这些重点中学，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学生的文化素质越来越加强，这是我们期望的，但是同时我们相信他们。在重视文化素质的同时，多关注影视类包括其他的艺术类的专业相关专业，多加强这方面的一定的见识和修养，那我相信他最终还是考中的几率还是很大，最终能够脱颖而出。 好，那具体的一些这个科目要求，大家去看招生简章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校考的考的时候，考了什么，包括呢考试的心态怎么样来准备哈，我们呢可以请这个孙 悦 婷啊来给大家呢做一下这个相应的介绍哈。 孙悦婷，你是在15年 15届 的 15年考试的 啊，15年考试的时候。当时心态怎么样？ 就是很紧张，特别想考到我们学校里，然后各种准备也都特别的认真去准备 啊。 那个时候大概你这个录音艺术专业考的都是什么呢？ 有考那个听音，然后还有还有视唱，就是音乐录音的方向会考视唱，然后会考这个电影音乐的，你对电影音乐的了解，还有一些文学常识，还有电影的那个 电影常识， 电影常识，对。 哎，就在那会儿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考题，你放到现在来说，你觉得难不难？ 我觉得不难。 现在已经就觉得不难了。 是。 在当时呢？ 当时因为当时我需要兼顾文化课，所以觉得有些还是了解不够到位，就觉得有点难度。 就现在全情投入之后，反而觉得就是这些都迎刃而解了， 还挺好的。对， 这都是一个这个学录音的朋友啊。但是说真的，我其实觉得女生学录音还挺心疼的，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录音系的女孩，真的是到电视剧剧组里边，电影剧组里边去给人举杆啊，那个杆你知道其实是一个靠力臂去撑着的， 对， 所以对于你肩膀的力量要求是还是挺高的，而且你要稳，而且你还不能够入画，你要躲开这个摄像机，因为如果你进摄像机的话，比如说一般举杆的都是录音助理嘛， 对对， 对吧，那这个摄影师是会骂人的，是真骂人啊，骂得特别狠。 为什么非得让女孩子去举杆呢？ 因为她学这个专业啊。 是的， 都必须要从那个做起。 对，我们都会学这个同期的课。 其实我一直都挺羡慕这个学录音的，我觉得学录音的学生耳朵都特别好使，是吧？ 是， 辨音能力都特别强。 对，这是一个人家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对，所以说， 但是后来发现真正从业的时候，就是要不然是练臂力，要不然是练这个，就包括捋线。我印象中好像他们要顺线，就是这个线怎么码，都是有特别严格的要求的，如果要是码不好的话，老师也是会骂的。 是的是的。 其实我觉得做哪一行其实都有他初入行的时候的艰辛， 对， 所以这也是属于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必须要接受的一些磨练哈。 是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说非得要叫苦的吧。 哎，这倒也是。但是学录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你在这个专业之中你觉得最有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同期，就是你可以根据他现场的表演，然后你用你学到的专业知识，你去拾取到对你来说最好的声音，然后你后期再去给他处理。 对， 就是 就是一个声音导演。 对 对，声音魔法家， 是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还是特别喜欢你这个专业当中属于能够自己发挥和创作的那一部分， 是 吧？是 的， 嗯，每个专业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只不过是方向不同而已，哈。 对，是这样的。 那刚才孙雨婷给我们介绍的是他所在的这个录音艺术专业电影录音方向，哈，这样的一个关于校考啊和他这个中间的一些酸甜苦辣。那么不同的专业，可能大家进去之后会体会到其中的这个不同滋味，哈。 刚才呢，其实我这有些问题我准备要问一下这个杨老师了，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说，今天报名的时候页面一直进不去，已经注册过了但是登录不进去怎么办？ 注册过但是登录不进去，哈， 对， 是这样。根据那个，如果他在注册的时候，如果他使用的浏览器还有网络环境如果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换台电脑试试。 对，一个是换台电脑试试，换个网络环境。再一个呢，我们学校在建议他，就在网络指南上，就是报考指南上，我们专门建议过他，就是你可以选择谷歌浏览器，因为它的兼容性比较强。同时呢，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是报考不还进不去的话，尽快的拨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 招办电话， 招办电话8204-8291。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校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来及时的向我们反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进行处理。 哦，这太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解决很多本人的这个一个技术问题。 对， 但是时间是朝九晚五，对吧？ 啊，对，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这会儿打应该已经没什么人，没有用了啊，这没有人去负责了。 对对对。 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呢，很多朋友是属于港澳台的考生，然后在报名的时候，像他们的证件号应该如何去填写呢？ 关于港澳台的考生呢，他是这样，港澳台考生报名时呢，在那个证件类型那栏里面，选择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香港考生的他在证件号码内填写的是大写的 H 打头的，然后是八位的数字，然后再加括号，括号里面呢是他的那个通行证的发证次数。澳门的考生他那个证件号码栏是 M 加上后面的也是一样的八位的数字加上括号，里面是他的发证次数，这样。然后台湾考生呢，他在证件号码栏内应该填写他的通行证号码即可。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学校的专业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是对于学校专业的一些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真正考咱们的试的时候，因为分为很多次考试，有初试、复试、三试等等这样的考试。 对。 那么就是没有考过的朋友啊，那考好几次就自不代言都熟了。那熟门熟道了，但是有一些第一次来考的，那么在各阶段的考试证是如何去获取，他们就还是比较担心的。 各阶段的考试证是吧？首先呢，他在网上交费成功以后呢，考生是自行打印各阶段的准考证的。但是考生凭借那个自行打印的各阶段准考证及有效的身份证参加这个我们每个阶段的专业课考试，是不需要加盖我们学校的公章的啊。我们打印时间呢是在1月16日到1月18日。然后 表演专业的是这样。 对，表演专业也是这样。表演我们所有专业打印时间准考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呢都是一致的。然后表演专业的学生呢，他在16号和到18号打印准考证期间，他需要先选择考试时间。我们增加了选择考试时间的，跟去年是一样。 约号也是， 对， 约体检，说你 约 9点11点。 对，这也是可以规避他尽量和别的学校，我们做到一个人性化的这种，让他可以选择自行选择考试时间。 对， 选择了之后，对，但是 他 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一次。你不可能进行更改。你选择之后，因为你立刻就会生成你的准考证号，那你再进行 打印准考证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因为从考试时间就可以看到嘛，我们可以让同学去兼顾其他这个艺术类专院校的考试哈。那我们学校里面不同的专业，我们的考生怎么样来报？我可以说既报这个，比如说电影录音，然后我又报一个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专业，这样可以吗？多个专业可以报吗？ 最多报几个？ 我们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呢，他是可以兼报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在考试时间不冲突及专业兼未做，就是他含招考方向嘛，对吧？在专业兼含招考方向，他未做兼报限制说明的，可选择兼报。但最多只能兼报三个专业。 三个专业。 对。 那我们学校在招生的就是在设置的时候有没有给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些缓冲 缓冲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 还是能排开的。 还是可以 排 开的。我们专业尽量尽量排到就是报考的专业能够不是考试时间不要有冲突， 就让考生尽可能的去可以多一点的选择哈。 对，多一点机会。 那如果进校之后哈，我可以转吗？ 转专业吗？ 转专业，这个是因为艺术类专业，根据教育部的文件，它是专业性非常强，专业性的考试也非常强。不同专业它的考试内容形式，包括将来的培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是明确规定是不允许艺术类的转专业。 转专业， 对， 转 艺术类之间都不可以转。 转方向行吗？比如说刚才这个孙玉婷说他是电影录音方向哈，还有这个音乐录音方向，不是这俩专业可以吗？ 不可以， 目前不可以， 也不可以啊。 对对对。 看似这个音乐和电影好像应该是不分家的，也不行啊。 这其实差别 也是 差 的， 差别是 挺大的。 你知道，就是在广院那边，就是同样是报录音专业，里面有一个录音工程，一个录音管理，一个给的是工科的学士学位，一个给的是理科的学士学位。而且他们对于高数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确实中间差别，听名字差不多， 差别特别大哈。 对， 那像其所有的艺术类院校都是这样吗？问问焦处长，北舞也是这样吗？ 是有能转专业的可能性。 转专业哈，我们是有这样的个别的特例，比如说你在舞蹈表演专业之下哈，然后你有我们是有不同的招考方向嘛。如果你是一个古典或民间舞这样专业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专业，那么由于某种原因你想转到比方说音乐剧这样的专业的话，应该是在某种情况下是可允许的。 但是学校得是 对 呀， 经过相关的这个各个院系的它相关院系的这个接收院系的考试啊和它的一个审核吧。 那也就是说我理解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这个专业水准特别高的这样专业你可以往低了去。 对，是的，由高往低。 但是不能由低往高转是吧？ 对对对。 别想说我去一个这相对好考的一个专业进去以后我来去考一个芭蕾舞。 我再升一下。这是不可以的哈。所以不同的艺术类院校可能在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上大的前提在那儿哈，然后有一点点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考生都在想问的，就是关于报考的地点，因为北电应该是就是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其他的考点， 对 吧？ 我们的考点今年设置了有三就是加上北京一共是三个，北京我们校本部的考点，然后还有成都成都考点和杭州考点。 一般情况下有是不是就是只能在一个考点报名参加考试？ 对， 不能说我仨全报都去试试。 怎么说呢， 从报名系统中是不是就会排斥掉？还是 您是这样，在考试时间假如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简章上有明确规定，首先只能在一个考点报考对吧？但是可能它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如果考试时间它 能错 会在后面，对，它的初试时间会在后面，但是它前面先报了比如说杭州考点的考试，但是他又报的专业呢是在后面的专业，那他如果就是 时间够的话， 极其个例了，他时间够，他又想来北京参加， 再来一次， 可能包括别的专业的考试什么的，那就由他自己选择了，这是极其个例的发生。但是我们学校简章上规定的， 不 对，我们是 不支持学校，不支持考生去、 这样做哈 报考的，对、只是在同一个考点进行考试。 其实啊，真是浪费时间跟浪费精力，没有必要，对吧？ 对， 就是为浪费钱，就觉得好像多考一次好像多一份机会，但你没想过，真的是多考一次，没准老师对你的坏印象就加深一分呢，对吧？这是都有可能的。 刚才我们都说到了哈，考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将来应该会很抢手哈，因为他招的又不多，然后呢，需求又大。那这个孙悦婷有没有考虑自己将来的去向？ 对， 我目前打算可能是想毕了业之后考研。 嗯， 哦，也考研， 都考研， 考哪儿啊？ 考我们学校， 还是考北电的？ 对对。 看来现在考研是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好像都要是继续深造， 继续深造。 那以后这个本科这个学历，如果要是找工作的 话， 会不会对特别不容易了又？ 其实我觉得倒还好。 嗯。 因为从我们学校近几年统计的那个就业率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学校的就业率还是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嗯。 首先以近几年为例，14年我校的就业率是 90.86%。15年就业率为 91.87%。 16年呢，就业率增长为 94.2%。 到2017年截止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就业率是 93.22%。 最终的一个就业率是到达多少，我们还在进行统计当中。所以我们的就可以说进入我校学习的学生，他是不会愁就是毕业以后 没地儿去， 找不到工作。 这里边有没有加上创业的这个人数和比例？ 创业有一部分，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电影的行当，它是讲究一个团队协作。同时呢，它在学生自己的修养、个人的创业这一块，我们学校是非常鼓励的。 支持的，我记得好像有孵化器，对吧？有好几个孵化器，北电。 有的， 对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因为其实作为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真正找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的，其实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更希望的是能有一个更自由的、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一项工作，而不是说我朝九晚五就是我最终的归宿啊，这并不绝对。 要怎么叫艺术类考生呢？就是他的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和普通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我一直认为艺术类考生他是需要天分的，需要天赋的哈。 是。 来看看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哈，说北京考生报名肯定能保证在北京考 点 吧？ 电影学院北电， 您说北京考生， 北京考生 一定在北京考吧？对， 当然了，我们北京考点只有我们本部那一个呀。 不，就是说，那比如说北京的考生是不是也可以报杭州或者报成都？ 啊，这个考点，你比如说你愿意去 这里面是 杭州，去杭州考点去考试，对，我们在那个下拉菜单里。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呢，那个考点选择的下拉菜单里是你选择的，你自愿选择你愿意在北京还是愿意在杭州或者成都，你是自愿选择。但是有的专业，你报的那个专业，在我们成都考点和杭州考点呢，它是只有一部分专业在那边设出试的， 你没办法，想在那儿也不行 啊。对，你所报的专业如果没那两个考点根本没有，那你去干嘛呢？ 对， 对， 所以呢，就是要解答一下我们这 Michelle 的问题，就是北京考生的报名，它并不根据你的户籍地去选，是您自己下拉菜单去选。您愿意选成都没问题，选杭州也 OK， 但是呢，您在北京不是更方便吗？对吧？ 好，来看一下关于北京舞蹈学院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舞蹈学院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里面有三个方向，那么入学之后呢，是自己来选专业还是学校来安排专业？ 教主还是栾老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来说一下哈，这个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呢，这新贴简章公布的三个招考方向，我们实行的是一个平台考试，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方便考生能够在统一的一个考试当中就完成相关的一些测试。那么他们进来之后呢，第一年的时候是上一个平台课，这一年整个学期里面大家上的学习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他会产生一个对各个专业方向的一个思考，以及我们这个专业老师们对学生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年之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双向的选择，再分出来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向。 是这样。好，那中国心想问一下，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蹈表演应该怎么样准备初试、复试和中试？能不能推荐一些 学习 材料？一般好像 艺考都没有什么 学习资料 啊什么的。 对 对，如果他要是想报考这个民间舞的话，应该我理解他应该是有相关的专业基础。 嗯 啊，那么一些那个最基础的一些剧目的学习，或者说是一些掌握的，应该是都有的啊。然后这个呢，资料的话，像我们历年的桃李杯舞蹈比赛呀、啊，比如说剧目类的，以及我们全国舞蹈荷花奖比赛啊，一些独舞里面的，你都可以去择取适合自己的这个剧目去选择去跳去表演。 嗯，其实还是要多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艺术类的专业，先要从学习模仿开始，然后再去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各位啊，那个想要去报考包括舞蹈学院包括电影学院的朋友们，首先先要把自己的专业基础打好，然后呢再寻求个性，先有共性再有个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有一个问题哈，梅花古城就是说2018艺术类考生专业考试报名资格证啊，这个原件的照片，这个资格证在哪里可以打印，这个问题有听明白吗？ 嗯，艺术类考生的专业考试资格证， 嗯， 这个 或准考证， 对，高中都会发吧， 哦、 在他就读的高中或者中专都会发， 就可以找到， 都会发到。 好，那这个问题呢是梅花古城在今天下午2点多发来的哈、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不拘泥于我们直播期间啊、 嗯，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按照我们微信上告诉大家的这个节目排期，把您想要问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发布。那么在节目直播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呢来介绍啊，解答相关的问题。 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今天舞蹈学院的教处栾老师，还有包括来自于电影学院的杨某老师以及这个孙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那么在明天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中国戏曲学院以及中央戏曲学院的招办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为您直播发布招生政策，实时解答咨询。 嗯，同时呢，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有视频哈、啊、直播，那么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在视频上哈、啊、可以观看哈、啊、我们的直播平台、 嗯、 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一直播啊，都可以大家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节目内容。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节目后期的安排呢，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 嗯、 教育面对面 RBC， 每天我们都会把这个排期给大家呢在节目当在微信当中公布，同时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会在第二天的微信当中呢来推送。好， 是的，那杨洋、姚迪代表节目编辑姚迪、节目监制张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视好声音。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市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